要用适用的方法来入这个舒服的境界。在我们的现在的社会，有好多众生，他们导演自己，有没有这种众生，有没有本道那些众生，应该有。导演自己是因为平常在家庭很多问题，在工作很多问题，对不对？然后心有压迫，因压迫自己，所以导演自己。不压迫自己呢，就不导演自己，那么简单这个道理。那学美达也是第一步，就是学怎么不导演自己。不导演自己就是不压迫自己。那来不压迫自己，不强迫自己，一定要感觉微细的心。为什么我们压迫自己，要强迫自己？因为我们是用粗鲁的心。这个道理很重要。如果能够感觉微细的心，那就不会想压迫自己，要压迫自己，导演自己，不喜欢自己，是因为想这个很粗鲁的心。所以学变成自己的朋友，也是学用这个微细的心。这个微细的心才会学怎么爱自己。在这里爱自己就是爱好的自己。如果我们修没达，我们就是修爱好的自己。在那个不会导演自己，不会压迫自己。所以修美达的条件是，也我们要看可能晚上那个慈心观经，美达经。修美达就是修一些功德，如果没有那些功德呢，我们不免导演自己，压迫自己，强迫自己，不喜欢自己。所以来能够不压迫自己，来能够学不导演自己，不麻烦自己，要学怎么是为自己为可以的所言。因我们导演什么，我们导演丑丑的所言，我们不说喜欢的所言，只是我们的心的自然。没有修心的心的自然，就是他执着可以的所言，他导演不可以的所言，这个是心的舒服。修美达就是处理这个舒服，不执着可以的所言，不计较不可以的所言。那来能够这样修， 第一步就是身为自己为可依的所愿，身为自己为可依的所愿，而且也不执着自己，如果能够这样修，那其他的破坏现实的阶段，然后扩大所缘变成无量众生的阶段，那些下面的阶段就变成很容易。我们不能够破坏现实，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破坏这个小小分别的心。小小分别的心是什么心？就是执着可以的所缘，导演不可以的所缘的心，这个是小小心的自然。大心的自然是什么？大心的自然就是因为处理烦恼，所以心变成微细，因心变成微细，它能够动移跟它的境界，所以它不执着，它不集结。执着集结是因为不能够动移跟心，没有办法动移跟它的境界，所以执着，所以集结。那第一，我们修行每达修行的第一阶段，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修那个缘，修这个缘的目标就是观你自己，就是观想自己为可以的所缘，而不执着自己。一些人他们已经习惯导演自己很长的时间，他们不方便修这个第一阶段，马上用自己为所缘。所以一些法师，我不是这样教，不过一些法师先教观想外面的所缘，我们所特别能够喜欢的所缘，好像小猫猫狗狗，那些所缘很容易喜欢，不要勉强，对不对？然后在思维那些所缘，感觉这种舒服的快乐的感觉，因爱就是快乐的感觉，对不对？那在如果能够熟悉这个感觉，了解这个感觉，才就用这种感觉管理自己。一些法师是教这个方便，如我比较喜欢转动的方法，转动的方法就是直接用自己为所缘。如果能够这样做，那效果会最明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就是习惯心，如果习惯每次你想要方便来思维自己为可以的所缘，那你就不，你的经验就不会很深。如果能够直接感觉你的所缘，那就你的经验会很深。 所以初学者还是如果不习惯这个清净的爱的境界，还是可以用方便，不过这个方便就是里面的方便，不需要，不一定需要用外面的方便，里面的方便是观想自己为可疑的所言，一些法师教，如这个没打修行，先观想自己为金子大，我也有听说一些法师教观想自己为金是鸡蛋，Golden egg， 为什么鸡蛋？因为鸡就出从鸡蛋，对不对？那鸡就是鸟，从金色的鸡蛋会出金色的鸡，金色的鸡啊，飞得很专业，很好看，对不对？ 三鸡， 对，三鸡会飞。那不管怎么有的，有一些法师也教观想自己为金子花， flower 金花金子花金花，最好是不用方便，直接观自己，观自己就是观自己的心跟神，现在我知道一些在家人也是出家人，他们已经习惯修阿那巴念，对不对？他们阿那巴念是他们的最重要的业处，修定的业处，对不对？那我大概下个礼拜要教阿那巴念，在阿那巴念的智慧。下个礼拜对不对？你不是下个礼拜。 这次是慈心观，没有阿那巴念。 下个礼拜是不是有一个？ 妙缘寺院3号、4月4号阿那巴念。 不是下个礼拜，今天是几号？ 今天是。 下个礼拜没有错。 下个 礼拜星期六、星期天。 对，下个星期六、星期天。 下个礼拜六、礼拜天是清净道论。 好，那 要再下个礼拜， 再下个礼拜没有错。好，那阿那巴念的修行也是很有智慧的修行，为什么我每次说明，下次我会再讲，因为阿那巴念，阿那叫做入息，阿巴那叫做出息，阿那巴那就是念如息出息的修行，我们欲界的众生有福气，因为我们有身跟心，无界的众生已经没有福气，因为他们没有身只有心，那身跟心在一起， 如果身跟心在一起呢，一定会有呼吸。身跟心不在一起呢，就没有呼吸。因为观自己就是观身跟心，呼吸的所依是身跟心呼吸能够存在，因为我们有身跟我们有心。那观自己的方便也，我们可以用呼吸，很简单，因呼吸的所依就是身跟心呼吸能够存在，因为这个真相有呼吸，是因为我们有身跟心，如果没有身跟心，不可能会有呼吸。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观自己在了解阿那八年的修行最重要的道理，就是了解观呼吸，同时我们是观自己的身跟心，如果身有变化，我们抱得快，呼吸的品质改变；如果心有变化，我们有烦恼，我们的感觉我们很紧张，那呼吸不一样，对不对？呼吸也紧张。所以观自己的最佳的方便，像放松自己最佳的方便是metta，观自己最佳的方便就是观呼吸。观呼吸我们是观自己，观自己那我们的心就内转，我们就舍心在里面，因为我们观自己。这个舍心在里面是所有的修行的条件，如果我没有舍心在里面，那就没有办法入修行的境界，没有三观的心的境界。因如果没有舍心在里面，那我们的心声音外面有声音，那我们的心就抱到声音去了，外面有什么颜色，我们的心就抱到颜色去了，身体有什么感觉，那我们的心马上就抱到那个感觉去了，所以它不会稳定，因不稳定，所以不能够用大智慧，只能够用小小智慧。那修行的条件就是舍心在里面，舍心在里面就是观呼吸，而且心跟身的关系很密切。我们呼吸跟心的关系因为很密切，也很容易了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道理观自己，思维自己就是思维呼吸。我们的心注意哪里，那呼吸就是气自然就跑到那边去了。现在我们可以做自己的经验来了解这个道理，请大家专注心在里面，放松。观眼睛，保持身体的姿势稳定，然后放松以后，我们可以放松在我们的胸上。如果心有定，如果能够放松，那呼吸就是气，我们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专注心在哪个地方，那边就感觉呼吸的感觉变成最明显。所以请放松大，放松身体，放松心，保持身体的姿势稳定。如果能够这样做，再放两双手在胸上，可以感觉气呼吸保在那边。如果定的力量明显，那就那个地方也变成很凉，有光明。 如果心有定，试试看，做自己的经验。哪里我们集中心，呼吸就跑到那边去了。在别的身体的地方，别的地方就呼吸不会明显，它跑在我们集中心的一个地方。有没有感觉？如果能够专注心在身体任何的地方，那自然呼吸在那边，气在那边，变成很明显。然后改变地方，放手在腰山，那就呼吸变成最明显在那边。有没有做自己的经验？大家可以看得到，哪里我们专注心，那边就呼吸变成明显，那边就气就跑到那边去了。所以在佛教的文学，不但佛教的文学，一切里面是也是很最重要的道理。一切的书比较那个气还是呼吸跟马，心就是骑马的人 ，rider 就是心，呼吸就是马。如果心专注在胸部上，那就呼吸变成最明显在胸部。如果心专注在胃部上，那在胃部呼吸变成最明显。如果心专注在任何的地方，如果能够放松专注心，定力明显，结果自然呼吸就跑到那边去了，气就跑到那边去了。这是我们的自然，大家就是这样，没有例外。所以来了解自己，注意自己叫做身心，了解自己最佳的方便就是观呼吸。那放松自己，叫自己变成自己的朋友，用metta调自己舒服。那我们也最佳的方便，不需要找很远，最佳的方便就是用呼吸。先如跟阿那巴念有关系的经典，特别论文是说明，我们呼吸的时候，全身每个毛孔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北传佛教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有一些研究一切实体论，还是即时论，可以参考他们，特别是强调这个道理，每个毛孔全身的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因为这个道理，我们愿自己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障碍，愿自己快乐，我们就注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全身体里面的呼吸，这样就调自己舒服。先观想自己为全身， 在这个全身所住的心，后来如果我们能够感觉放松，我们能够感觉那个爱的暖的气、舒服的气在全身里面放松自己，我们就能够专注扫自己的身体，从上面到下面，注意身体部分部分，故意的放松，用那个是缘，深入这个放松的愉快的境界，这个就是第一步，调自己舒服，调自己放松，调自己的境界快乐，用这个美大的慈缘，爱的慈缘，那先所缘变成全身地，如果可以的境界不够明显，可以观想自己为金字塔，还是一个我们很容易能够喜欢的境界，而且金字塔的好处是会感觉很稳定，心稳定才能够修这个清净的爱，如果心不稳定没有办法修，坐在稳定的姿势，注意如果我们坐在稳定的姿势，双班还是单班，脊椎会在中间，那我们的如果我们观自己，我们的心砖从里面看，我们的身体的心砖从里面看就变成像金字塔的样子，有没有？脊椎在中间，两个膝盖为金字塔的基础，然后两个膝盖跟最后面那个鼻骨坐骨两个坐骨，坐稳定就是坐在两个坐骨跟在那个脊椎大的像脊椎大的基础，就是两腿算腿到膝盖，坐稳定的时候调那个放手在膝盖上还是在那个右手掌在左手掌上面，调肩膀直，肩膀跟腰一线感觉会很稳定，然后注意呼吸在整全身体里面，怎么全身体参加在那个入息出息的过程，每个毛孔参加这个过程，放松圆自己每大实验圆阿维里后米阿比亚巴祖后米阿尼古后米苏克亚达南巴里哈拉米，原自己地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障碍，有快乐，放松，深入这个境界。如果能够深入这个境界，感觉那个清净的爱的愉快，在烧身体，从下面。从上面到下面，下面到上面，部分部分，特别可以注意那些不舒服的地方，送他们爱的暖的气，四个烟的暖的气，调自己放松，愉快深入这个境界。 如果能够调自己舒服，用这个清净的爱，那就其他的破坏现实的修行跟扩大所缘的修行就变成很顺利。那我们做大概先放松，做一个小时可以。 现在几点？ 现在快四点。没有需要的话，可以快上厕所放松自己，改变身体的姿势，然后慢慢我们就开始修。可以伸脚，调自己舒服。